開始講啦，我哋咧就咧因為你知唔知我幾難先可以捉到佢嚟做節目？因為呢個嬰兒嚟噶嘛，佢咧去到夜晚咧八九點鐘 咧，開始打喊就好噶啦， 我要瞓覺，我眼瞓。 佢激素好準噶嘛，我哋呢啲。 係啊，即係咧。即係崩潰啫嚇！要做節目，佢瞓乜嘢覺啊？咁跟住夾硬就為咗佢做節目啦。OK， 好嗱，我哋今集咧就會示範一啲嘢嘅。OK， 咁示範之餘咧，我哋咧仲會咧就係講麥倫咯，係咪？因為麥倫要講啦嘛，係嘛？講咗咁耐，乜鬼嘢叫麥倫咧？都係嗰句啦，即係自大都係咁講啦，就係咧當今世上，起碼好肯定咧，起碼好肯定咧，香港咧係冇人咧講麥倫咧有我哋兩個講得咁透徹噶啦。OK， man man man， coconut oatmeal hair treatment， 好好好好好用，請再上架 please。其實咧所有嘢都好好好好好好用嘅，你試就知噶啦，哈哈哈。OK 噶，得噶，我會諗辦法再上翻。 我記得佢上次上嚟買咗買特登買多一盎，跟住佢驚冇啊，未用曬以前。 唔係我哋呢度啲嘢係咁噶，係啊，出一次跟住就冇噶啦，係啊，所以你啱用就好快啲啦。OK， 繼續嗱，咁而家咧就阿布丁哥，我哋做一件事好唔好？嗱，就係咧你伸隻手出嚟。你戴住咁交叉多嘢點 check 啫？除啦，快啲除曬佢。OK， 而家我會做啲咩咧？我會做咧就係 energy test 佢。OK， 係啦，有咁遠擺咁遠，拜拜。OK， 嗱，我咧唔需要除，因為咧我唔係被 test 嗰個對象。收皮，拜拜，過嚟。依個係書區內條友喺度曬命啊，跟住依個係逼西啊。 我戴咗佢啲紫色出嚟。 得啦得啦，係咁咯。嚟，快啲舉起隻手。OK。而家咧就係咧，阿姐喺部邊咧，佢會咧遞起隻手，咁我就會問佢縮咗線啦，被 test 你兩邊膊頭冇邊邊受傷過啊？ 冇。 OK， 咁好，你俾一隻手我，冇所謂邊隻，左右都冇所謂嘅。OK， 好啦，而家請你眯埋眼啦，請你眯埋眼，吸氣，呼氣。OK， 好啦，大家見到啦。OK， 咁我就咁撳佢啦。OK。好啦，跟住而家咧就請你諗住布丁 ，OK， 即係你隻愛貓啊 ，OK， 諗住布丁，即刻笑曬係咪 ？OK， 吸氣，呼氣 ，OK， 哇，有抵抗力啦。好，而家再嚟好冇？而家即係要諗邊個？諗媽咪啦，梗係，我哋快啲諗媽咪 ，OK， 吸氣，呼氣，撳啦 ，OK， 得唔得？好啦。咁而家做依樣嘢係咩咧？其實咧就係有一個人咧就叫做 George Goodhart，OK，、okay? 係一個 kinesiologist 嚟嘅 ，OK。咁佢做啲咩咧？佢就係佢發現咧，原來你嘅身體，佢係一個 chiropractor 啦本身。跟住佢發現咧，其實咧你身體咧因應唔同嘅反應咧，有肌感反應嘅 ，OK。中文照譯咧 ，kinesiology 咧就肌感反應。咁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咧，其實當你諗一樣嘢，或者你見到一樣嘢嘅時候咧，佢會直接影響到你身體嘅能量管道 ，OK。咁當然啦，我又要講翻我個好同事個老公啦，就係能量就歸波氣功啦。我已經講 又抽 又抽啦，係嘛？我係 BINC， 我係 BINC 嗰啲 friend 嚟㗎，你俾我知道我一定笑神滯㗎嘛。係啦，咁咧就係其實咧，麥倫又好啦，經絡又好啦 ，OK。依一個咧係屬於精微體，冇錯。但係係唔係喺個物理層面證實唔到佢存在咧？錯，係證實咗嘅。OK， 如此如所講咧，麥倫咧其實咧就已經咧係喺 UCLA 咧喺1988年已經證實咗，其實佢係唔同嘅光體，同埋咧佢唔同放嘅光嘅密度都唔同嘅。OK， 咁咧以 nanometer 即係納米米 ，OK 納米米佢呢個距離去量度嘅700-400。OK， 咁而麥倫同經絡嘅關係，我哋點樣理解呢？ 一個係總站咯，一個係 你要大聲啲啊，唔該。 即係麥倫咪就係經絡嘅總站咯，即係佢歸落去全部入翻嗰個麥倫啫嘛。 係啦。其實咧就大家都知道咧，經絡咧就係左右兩邊嘅。OK， 譬如肺經咁計啦。OK， 咁就係由依度啦，生咗出嚟嚟到依度，跟住咧就絕咁樣落到拇指嘅。OK， 咁所以譬如咧，而家好多 cancer 嘅 clients 啦，我哋嘅 patients 咧係肺經，即係個肺癌嘅。咁我哋就會叫佢要 strengthen 佢個肺經嘅。但你留意肺經依度係左邊 ，right？ 咁呢邊係右邊喎。OK， 咁而兩邊其實你望。 個肚好似由依度生上，好似唔痛，但其實佢全部都係 supply by 同一個咧，就係心輪啦 ，OK， 心輪。咁心輪同時要提高能量俾成個肺啦、心經啦同埋心包經嘅 ，OK。咁反而如果我哋講到下一個脈輪咧，即係太陽輪啦 ，OK。太陽輪仲誇張，因為咧佢其實係我哋講嘅胃經啦、脾經啦、膽經啦、肝經啦。三焦經其實都關佢事，所以點樣太陽輪呢？我哋成日都講太陽輪一定要夠強，因為你一個人 ，OK， 醫生佢頭先講呢啲層面關佢事之餘咧，就係、是、你能唔能夠下定決心去做一件事？譬如我諗咗好耐，諗啊諗啊諗，諗到咧我個眉心輪都已經著火啦 ，OK， 係啦，跟住我自己好心動啊 ，OK， 心動不如行動。係啊，但我一路心動喎，但我行動唔到，就是、因為咧喺我個太陽輪嗰度有 blockage，OK，、okay? 我有阻塞，我冇辦法咧去即係、就是、落到去令到個能量通達，令到佢爆到出嚟 ，OK， 咁而咧佢之前笑我咧就係話咧，好似我係。底嗰三個輪好強，我一路咧爆緊啲能量，但我上達唔到 ，OK， 我上唔到去，就變咗我一路谷一路谷谷，佢個人咧猛啊，好猛啊，好咩啊，咁但係咧想要嘅效果，佢唔能夠顯化，唔能夠成真，就因為喺個太陽輪度上唔到去個心輪 ，OK。 引發嘅力量。 OK， 咁好啦，我哋頭先 test 咗你啦，就係、是、自己本身啦，跟住布丁豬啦，跟住你媽咪啦，係咪 ？OK， 好啦。如果我哋 test 第二樣嘢 ，OK， 你眯埋眼啦，嗱，咁你眯埋眼，我唔俾你見到嘅喎 ，OK， 我唔俾你知道你做緊啲乜嘢嘅喎 ，OK， 嗱，唔好擘大眼 ，OK， 右手揸住 ，OK， 揸實佢 ，OK， 嗱，咁觀眾朋友可以見到嘅 ，OK， 見到嘅，見到咩色嘅係咪？好啦，你揸住啊，好啦，擺低睇唔到嘅，眯埋眼嘅 ，OK， 伸翻隻手出嚟 ，OK。好啦，跟住咧，我哋吸氣、呼氣，我撳你同我鬥力，我俾撳。OK， 好啦，你擘大眼睇下。哎呀，呢個係佢好弱嘅太陽輪咧嘅石。OK， 咁點解佢會 test strong 咧？即係佢個反應會係咁硬淨咧？就是、因為佢需要依樣嘢。OK， 咁你收到個 response 就我需要依樣嘢。咁如果而家你眯埋啊，我又揾第二個同你試啦，好冇 ？OK。好啦，我哋一試下第二個係你邊個係好強咧？OK， 好嗱，大家唔好睇下 ，OK， 你唔好擘大眼啊 ，OK， 大家見到咩色係咪 ？OK， 佢唔知嘅，得 ，OK， 好 ，OK， 你聽唔聽到？聽唔到 ？OK， 好，吸氣，呼氣，我撳你同我鬥力，OK， 嗱，好啦。呢、这個就係佢相對強嘅眉心輪啦 ，OK？ 咁所以咧就係、是，如果你想知道嗰樣嘢啱唔啱味咧，其實你當然你啊，一般你去鋪頭度買嘢，佢應該唔會俾你咁樣 test 啦 ，OK？ 咁但係咧，如果你譬如你自己有零擺嘅話咧，你如果間鋪頭唔秒，你咪偷偷地揈咯，你咪睇下啱唔啱我咯，好唔好咯咁樣。咁有啲人可能佢會攞隻手出嚟咧，自己去 test 嘅 ，OK？ 即係手掌你咪當係二十。四十、六十、八十、一百咯，中間咪就係十、三十，即係單位數啦。OK， 你可以用個手把去揈嘅，或者你淨係想知 yes no answer， 你可以用零擺前後或者左右，你睇你點樣 program 佢啦。OK， 咁但係依一個咧係頭先所講嘅 George Goodhart 嗰位 chiropractor 咧，佢發現就係話 身體最誠實， 身體最誠實，即係包括鄰近地區嘅人咧，即係佢會將佢嘅錢啊、嗰啲子女啊、妻妾啊咁樣搬曬去美國嘅咁樣，咁因為真係身體最誠實啦咁樣，咁咧就係發覺原來咧，你嗰個能量 through 你個脈輪出落去經絡。跟住再喺你嘅肌肉上面俾到反應俾你，而係即時嘅，即係譬如佢哋頭先都有 test 過我嘅，就我眯埋眼，我哋睇唔到嗰個咩石嚟嘅 ，OK？ 咁跟住咧，原來佢 test 我，譬如係黃色嘅石咧，我啲反應係即刻跌落去嘅，因為我根本唔需要啊嘛，咁我身體咪 reject 依樣嘢咯。但如果我需要嗰個石嘅話咧，我嘅 test 個反應就係 strong 嘅 ，OK？咁你哋可能覺得，哎，你哋兩個做妹啫，係嘛？我你兩個咁 friend， 你一嚟做妹啦。嗱，唔緊要啊，即管挑機，即管上嚟挑機。OK， 我哋歡迎大家挑機噶 ，OK， 鋪頭就擺咗喺度噶啦。咁你可以上嚟，我哋可以親身試俾你。我哋而家已經教咗啲同事啦。 最好你兩個人上嚟撳，都係你個 friend 幫你撳，唔好話我哋撳得大，你撳得細啦。 冇錯。 聽啦。咁即係我哋可以教你撳，有因為但係即係當然你撳有好多技巧啦。咁頭先嗰啲佢有 muscle testing，OK，、okay? 亦都有 energy testing。咁 energy testing 同 muscle testing 嘅分別就係、是。我如果我話係 muscle test 咧，就係嗰樣嘢啱唔啱我，好唔好？呢一啲類似人肉靈擺嘅方式去問 ，right？ 咁但係如果我哋講話 energy test 咧，就調轉啦，就係話邊個脈輪經過邊條經絡，經過邊嚿肌肉 ？OK？ 嗱，頭先嗰係一個 general indicator test 嚟嘅，但係其實咧，如果我哋想 test 譬如脾臟功能咧，我哋有個方法嘅，你將隻左手擺落去。肋骨的邊 nipple 下邊係啦，墊住墊住係啦，墊實佢啱啦，伸隻手出嚟 ，OK， 吸氣呼氣同我鬥力啊 ，OK， 係啦，你見到佢跌咗幾多嘅 ，OK， 咁跟住譬如咧，我同佢哋做一啲簡單嘅動作，針對脾臟功能咧 ，OK， 之後你再 test 佢會 test different 嘅 ，OK。呢、这個其實咧上親嚟咧，譬如做 consultation 啲客咧，我哋會做呢樣嘢啦。咁而家好多客，譬如佢可能佢想買嘢啊，或者舉例佢、我有兩條紫色嘅 ，for instance， 我求其噏啦，俾兩條咁樣樣，我唔知點樣揀 ，OK？ 咁你咪自己做乜 test， 你可以揾朋友幫你 ，OK？ 或者係我哋同事幫你去做 energy test。Like I said， 你可能會覺得哦，依、这個。不是真的 ，OK？ 但你可以上網 search 嘅 kinesiology。咁點解我會 get into 依樣嘢？因為咧，我之前舊年啊，我舊年應該九月嘅時候咧，我喺巴黎 ，OK？ 咁咧就嗰、那個係一個 graduation dinner 咁樣啦。咁大家食緊飯好地地，我突然之間咧，以為自己胃抽筋，我以為自己胃抽筋，攣埋咗。跟住咧，我係可能你有聽我講過依樣嘢。成塊面白曬啦，要 call 白車噶啦。咁但係咧，發覺死啦 ，call 白車唔識講當地嘅文，我亦都唔知道點樣講呢個餐廳喺邊度，因為主辦單位搞嘅。OK， 咁呢個時候咧，突然之間有個澳洲嘅女人叫 Bianca， 我仲好記得。佢就話 ：Do you mind？ 佢問我得唔得，即係意思係我掂到你嘅身體，我話 it's okay 咁樣。但我已經其實咧係已經成塊面咧白曬，嘴唇白曬，飆曬冷汗，已經係好唔掂。我成日成日攣低噶啦，跟住咧佢叫我坐低，即係照樣咁樣照常坐喺度。And then what she started doing 就係佢 tap 我唔同嘅位置，佢唔大力嘅喎，但係佢有講一啲嘢嘅，跟住佢就 tap，OK，、okay? 跟住佢就撳我啦 ，tap 撳 ，tap 撳 ，tap 撳，跟住咧佢就同我講，佢就話你唔係胃抽筋，佢話係 liver， 你嘅 liver meridian， 即係你嘅肝經啊 ，OK， 佢話你依兩日係咪好嬲你？Okay? 其實佢唔知嘅，因為我唔係同佢同一間房瞓噶嘛，我係自己房。其實佢唔知道我發生咩事，但我嗰兩日我的而且確因為工作上面某一啲嘢，我好嬲。OK， 咁原來咧我嘅肝屈，咁但係點解唔係兩日前爆，唔係琴日爆，而係今日爆啦？冇唔知道 ，OK？ 佢爆佢谷到一個點，好似火山咁樣樣，佢谷到一個點，佢就喺嗰個，佢就爆咯 ，OK？ 咁我就食下飯，好彩我食下飯爆咯，佢喺度咯，佢即刻幫我 tap， 跟住不斷咁樣俾叫我俾隻手俾佢撳，撳到咧大約佢幫我 tap 咗十分鐘之後咧，我就 test strong 啦，即係我個反應就 strong 啦，跟住咧。我想告訴你，你們未試過的人是會不知道的，是你是按鈕是真的無力的，如果你那個 energy 到不到的話，它就是會 weak， 它真的會跌的。當然好像剛才你看到它的 case， 它跌了下來它可能會升上去，但你看到那個 time lapse 的嘛，即是那個時間回復 recovery time，right？ 正如之前年幾之前教你哋 test adrenal 腎上腺嘅時候咧，都係叫你用個電話盞燈咧，熄曬所有燈，係咪？入廁所 照隻眼， 照隻眼啊嘛，照瞳孔啊嘛，睇下你個瞳孔收縮到幾耐，跟住再彈翻轉頭，依個咪就係 test 你身體個 stress response 咯，咪身體個壓力反應咯 ，OK？同樣，你諗到唔同嘅嘢，你見到唔同嘅嘢，你嘅身體會有唔同嘅反應。你會喜悦，你會開心 ，OK？ 你會憤怒，你會嬲，你會擔心 ，OK？ 所以而家你諗下，我哋每日打開 Facebook 見到個新聞，係對我哋嘅身體係有影響嘅。唔好話冇，好多人而家走嚟揾我就話佢瞓唔到覺咯，瞓覺發噩夢啦 ，OK？ check 身脈輪全線跌曬啦 ，OK？ We all know why， yeah？ OK？底輪 由底輪開始崩壞， 係啦， 咁你就要講第一輪到咩？ 你要大聲啲咯。 我要大聲啲啦。 係啊，聽唔到啊，如果唔係。 唉，要運氣講嘢添。 嚟啦！ 阿姐今日要講底輪，所以就係啦。 唔係，其實我哋唔 exactly 真係要喺底輪開始講嘅，但係我哋可以講唔同嘅脈輪咯。OK， 咁嗱，點解頭先我做一個例子好清晰嘅就係、是，驚你哋上嚟，我哋同事幫你 test 數，即係我幫你 test 數得嘅，就係、是、你諗你最開心嘅嘢，同你諗你最唔開心嘅嘢咧，會一定會咁大嘅分別，就係、是、因為。你想想其實個手臂最近的輪在哪裡是心輪嘛你明白嗎、OK? 那心輪有八反的、OK? 裡面是八反十二反的譬如呢 你說它你理解它的 concept 是怎樣呢一個脈輪就好像一個風扇那樣、OK? 那個風扇怎樣轉、OK? 那風扇呢如果、OK? 好像、你家廁所那個抽氣扇那樣如果有幾個扇呢是壞了甩了的話那它的 spin 就不同了它 generate 的風量或者 energy 就不同了你明白嗎所以我的心輪有十二反但是呢我開心的時候它裡面的負面的情緒全部沒有著燈明白嗎、okay? 十二反全部 light up 的時候我的能量就強了、okay? 我想起 Rosemary 我立刻很強的、okay? 但我想起我媽這樣 for instance 我立刻 brow 這樣、okay?如果這些客人我通常跟他 test 完之後如果做 consultation 我給他一個靈擺給他我給他一個 chart 他當場自己 test OK 你問一下你現在的能量水平多少可能是四五十這樣 OK 但跟住你想起你最開心的東西譬如環遊世界去到八十個 OK 想起你最不開心的東西譬如你現在有 cancer 那個真的有 cancer patient 來的真的揈去零 OK 那這個就是你的身體給你的反應為什麼會這麼快呢因為你一想到你的情緒一產生的時候你那個心輪呢、okay? 那些反數它 either 就是熄或者它著它一熄了就 disable 了、okay? 那轉不到 所以就是說情緒層面和能量層面是互相掛鈎但又本身情緒就是跟肉身的層面是互相掛鈎所以它是一個情緒可以牽動崩壞了你的能量繼而將你的肉身都可以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即是我經常說中醫都經常說你哪個情緒就對應哪個經絡其實本身它就是這樣因為脈輪你當是個主樹幹那你那些、經絡就是那些樹枝所以你那些主幹都沒有力你給不到養分出去的話這個它即刻當然這個因為能量是立即去的嘛它是光速咁飛過去嘛，佢唔會有一刻停嘛，所以一諗就即刻跌，就唔需要等啦，已經係。 係啦，咁所以就話誒，依、一個咧，當初發明嗰個人係 George Goodhart 冇錯啦，咁佢係就係話佢係 test 肌肉嘅 ，OK， 咁佢 test 唔同嘅肌肉群嘅，主要係啲大嘅肌肉群。咁但係咧，其實佢問嘅嘢咧，主要你 test 嘅就係一個人肉靈擺好唔好啊？依樣嘢我身體需唔需要佢啊？咁樣樣你可以咁樣 test 嘅。但係如果我哋講嘅係以一個經絡層面或者係脈輪嘅層面嘅時候咧，我哋嘅 test 法就唔同噶啦，就要睇佢去到邊。譬如我頭先講 general indicator test， 點解會揀手臂？係因為佢通心輪，心輪係上三下三嘅交匯處。想找它來 test 的、okay? 但如果我想 test 的不是你的心輪我想 test 你的太陽輪、okay? test 的方法不同剛才譬如我們 test 它是它的皮狀、okay? 那你就會是碰那個經絡的主要的穴位、okay? 由它的能量的過渡落個肌肉衍生的反應就是這樣、okay? 所以我們就說為什麼你經常不同的宗教都講同一樣嘢，就話啊，你要正念啊，你要諗好嘅嘢啊，咁樣係因為你諗唔好嘅嘢嘅時候，能量真係 自然弱咗， 自然唔傳導啊嘛。同埋你睇個水知道答案本書，你都會知道，或者你上網你有 PDF 版嘅 ，OK？ 就係、是、其實好簡單嘅就係、是、如果你嗰個水佢面對個環境係積極嘅，係樂觀嘅，係美好嘅 ，OK？水裡面的結晶變得相當之好水裡面的結晶其實是什麼就是礦物質嘛那你人體裡面有沒有礦物質呢有的、哦、你人體裡面有鐵質啊、銅啊、okay? 鎂啊 all sorts of 不同的礦物質、right? 所以你想想譬如我們說的那些杯呢 Ron 你可不可以遞我那些杯給我 Thank you okay, 我經常拿一些例子但是看到好像這個這樣是一個杯是不是 之前啲人覺得好荒謬嘅，即係我都話我哋做咗 crystal healing 好多年咧，叫人用啲水晶浸水飲咧，啲人覺得離譜，覺得唔 make sense 嘅咁樣樣。但係我哋以前嘅方法係個水晶直接掂到啲水嘅 ，OK？ 咁但係咁就變咗有限制啦，即係有好多石咧，佢會溶解嘅 ，OK？ 會有啲重金屬流出，咁嗰啲唔得啦。咁但係而家我哋將佢裝落個膽度，但係點解我明明裝咗落個膽度咧 ？OK？佢都可以影響到啲水咧，係因為 vibrational energy。咁依一個咧就係去到即係physics 嘅層面咯。OK， 咁你諗下，如果依個膽裝喺一個水晶裝喺個膽一個 hardware 裡面，都可以影響到啲水。你想象下，我哋依個肉身裝住嘅血。會唔會受依啲水晶鏈嘅影響？你明唔明啊？咁所以點解阿哥佢咧帶咗呢度一大抽啦 ？OK， 咁咧而我自己無時無刻我都用緊呢啲杯飲嘢啦。但係點解我都仲要帶咧？就係、是、個杯可以影響到水，影響你所飲嘅嘢去進入你嘅身體。而影響你的血咧，更直接的方法就是你戴在身體上面。咁有些男仔就跟我講，佢話我不想戴在身，因為我覺得不靚，或者好似好女仔咁樣。得嘅，唔緊要，你戴在你的氣場範圍之內。OK， 咁如果你哋上嚟嘅時候咧，我可以你遇到我啦 ，OK， 我會幫你 test， 或者布啲可以幫你 test 嘅，就係佢可以在你身體上面畫一啲符號咧，可以即刻 disable 咗你嘅。你嗰個功能嘅，即係譬如話，你嘅能量本來係交流緊嘅 ，OK？ 但我哋畫一個好簡單嘅符號之後咧，佢會 disable 咗，佢交流唔到嘅 ，OK？ 咁所以譬如我哋兩個都學過靈氣，就係、是、靈氣就係有好多符號啦， 嗯， 係咪？ 有個 intention 嘅符號， 係啦。咁而學過靈氣都會知道咧，其實係同距離冇關嘅，即係你可以譬如我媽喺台中咁樣樣，我可以幫佢做到靈氣。咁 like I said， 其實唯一做唔到嘅就係聲音治療，因為聲音治療佢嗰個 vibration 必須要喺現場受到個震盪先得嘅。但 apart from that 咧，其實全部其餘嘅嘢咧 ，OK 就都可以嘅，包括 energy test 都係 energy test。我唔係直接撳你，但係我用 pendulum check 咯，個分別就喺度。OK， 麥倫啊，交俾你啦，你講啦。你係麥倫達人嚟噶嘛？我仲有幾分鐘啫，你快啲講啦，乖。 麥倫係咩啊？麥倫之前都講咗好多噶咯喎，我覺得佢係一個世界萬物顯化都係用呢個程序嘅一個顯現嚟嘅。我成日都話就係呢個真理咧，係無論喺任何時空同埋時，即係環境啦、空間啊、時間講都應該要係一樣嘅。咁你可以話七個麥倫解釋呢個世界好籠統。 我elaborate 啱啱嗰個 point 就係乜嘢叫真理喺唔同嘅情況之下 test 都一樣啦。就例如地心吸力 ，OK？ 譬如你揾一個伊斯蘭教徒、一個佛教徒、一個天主教徒、一個無神論者，大家一齊企上 ICC 頂樓跳落嚟嘅話咧，全部都會死，係因為地心吸力是真的 ，OK？ 同埋要提醒一樣嘢就係咧，地心吸力唔係科學家發現同埋證明咗，即係唔係牛頓用嗰條公式列咗出嚟之後咧，大家先享有地心吸力嘅。即係發牛頓出世發明呢條式之前咧，即係 Newton first second and third law 之前咧，大家唔係漂喺空中嘅，係啦。咁所以啲嘢我只能夠講係科學未證實，唔代表佢係唔存在同錯嘅。大家緊記呢一點。 嗯、 而我點解會話世界宇宙萬物都係跟呢七個脈輪咧？我諗我先用呢個開始先啦。咁由底輪開始，即係上到頂輪咧，係地水火風空啦。然後有人就話佢係月態啦，跟住最後就係靈性虛空咁嘅。咁嗰兩個你當係靈魂層面嘅嘢啦。咁月態就係一個意識層面嘅嘢啦，當係。咁地水火風咧就係形成我哋身體嘅基本元素嚟。一個人出世嘅時候，一個生命誕生咧，當然就由你嘅肌肉同筋骨嘅肉身開始啦。之後就到水元素、血液。嘅循環啦，跟住第三就係火元素，就係你嘅體温啦。第四就係你出世嗰刻，你開始呼吸風元素力啦。咁然後出咗世，你都仲係傻更更未有意識噶嘛。跟住就到喉嚨月態嘅意識度啦。咁最尾有意識喎，但係我哋係咪真係已經 有一個認知力咧，最尾就喺微心輪頂靈嘅發顯現啊，顯化。所以我哋出世嘅時候已經係七個脈輪嘅前序，個人死咧一樣嘅啫。底輪係代表住肌肉筋骨啦，老人家開始流失肌肉。骨質疏鬆啊，跟住就開始失 感，開始退化啦， 係啦，失感地元素嘅流失啦，居然後開始縮水啦，開始循環唔 到啦。啲老人家咧，後生嘅時候可能好大隻、好高大啦，開始寒背啊，開始細啊，咁樣 水元素嘅流失啦， 係啦， 跟住然後做到火元素嘅流失，就體温開始下降，同個循環力都 開始怕凍啦， 係啦，跟住最尾就係到人死嘅時候，第一個斷嘅就係呼吸咯，係 啦， 咁風元素嘅流失啦，咁但係記住，人斷咗呼吸即係意識仲喺度，因為腦幹係未死噶嘛，喉嚨仲喺度嘅，但係跟住佢下一個流失，到最尾就係靈魂要脱離呢個肉身嘅時候，好似係咪48個鐘定幾多個鐘大嘅？ 所以咧，依、這個就係去翻咧佛家。如果你哋有睇《西藏生死書》咧，但係如是等等咧，其實佛家一路講以前，即係就算唔係佛教，中國社會都係嘅。就係如果屋企有長輩離世嘅時候咧，都唔會即刻移動佢嘅身體，係會擺喺屋企咧，擺可能幾日啊咁樣，跟住先帶走佢嘅。因為佢哋相信其實個意識要離開個身體咧，好似龜行咁慢，即係龜脱殼咁樣好慢嘅。所以呢個時候如果你掂佢咧，佢會嬲啊，佢會唔開心，佢會覺得你唔尊重佢，咁呢個時候嘅情緒嘅牽動咧，其實係會影響佢嘅投生嘅。咁所以呢個就當然係你可能話喂，你做咩心同感受講一啲，留翻能量場內講啦，可以嘅，冇問題嘅。我哋能量場內會講翻對應翻呢啲嘢，但係脈輪因為佢橫跨曬所有層面， 連地球嘅形成都係一樣。 係啊，同埋包括即係佢喺我哋嘅身體層面，譬如影響啲咩功能，咁呢啲我啲同事喺鋪頭度，佢可以同你講到，譬如你太陽輪弱，就你個胃消化能力會差啦，嗱未必係排泄，但係胃消化會差啦，肝膽排毒功能會比較差啲啦，跟住你嘅腎上腺，即係你人會比較弱啊，比較怕凍啊，體温調節會比較差啲，佢會講到呢一啲嘅 ，OK？ 但係譬如好似話，我可唔可以 check 到，譬如舉例，微心輪同心輪之間嘅關係，佢兩個 communication 好唔好咧？呢一啲佢哋 check 唔到，我同佢得嘅，即係我唔知你嗰邊做到呢樣嘢。OK， 有陣時就係、是、喂，你七個脈輪都好強嘅喎、哦，咁但係原來佢哋互相係冇交疊嘅，又或者話一個人佢左邊右邊嘅經絡都強，但交疊唔到 ，and what happens 即係佢會成為 autoimmune disease， 即係新陳代謝嘅病變係咪叫做 免疫啊？免疫身免疫系統。 自身免疫功能的病，自己攻擊自己 ，OK， 是因為佢冇辦法 crossover。咁呢一啲我哋係可以 test 嘅，同埋最正嗰樣嘢，我想講就係話，其實喺你嘅肉身層面發現到，即係我驗血驗到啊，我 feel 到痛啊，或者我嗰度生咗嚿嘢之前咧 ，OK， 其實喺個 energetic 能量層面老早已經有個 symptom 出咗嚟，一早已經 detect 到㗎啦。其實，譬如你 check 脈輪，你會 check 到佢嗰個脈輪特別弱啦。跟住你幫佢 check 啲14經絡嘅時候，你會 check 到佢特別弱嘅嗰個反應。其實呢個時候你應該可以做啲嘢㗎啦。跟住你就當然你要呼應翻，就係話佢係咪嗰個情緒成日都係喺度，即係影響住個經絡。如頭先所講嘅，就係你一諗到嗰樣嘢係令到你唔開心嘅，你嗰個心輪即刻熄燈 ，OK， 即刻傳遞唔到，即刻撥唔到個風扇，能量就行得好慢，咁咪弱咯。但如果你諗緊好開心嘅時候，佢去得好快，咁咪就係 test 好 strong 咯 ，OK。我哋撳你個力量係冇變嘅，你可以叫你朋友幫你撳都得嘅 ，OK。咁你咪知道呢樣嘢係真嘅嘛。咁但係好啦，你 convince 呢樣嘢真之後，你點樣要去 improve 佢啦 ，OK？ 而其實脈輪，我哋頭先講就係、是、你頭先講話地球嘅形成啦，大自然界嘅元素啦。咁所以水晶點解淨化嘅時候，你唔係就咁話我去用水喉沖下佢啊，或者係我擺粗鹽度烘啊，我擺一個蒸燭度咁簡單，因為你唔齊地水火風空五個元素。 因為佢係地球形成嘅時候，啲五個元素混沌緊嘅時候，其實佢已經佢形成過程咪就同呢樣五樣嘢一齊咯。咁當然你可話佢最尾係埋咗地下嘅，咁但係呢個係最後咯，唔係佢形成嘅過程之中。咁難道你覺得一個水晶形成嘅時候，佢唔需要熱力、唔需要壓力嘅咩？咁火元素喺邊？咁係咪又唔需要火元素？即係你見到火山比較活躍嘅地方，其實好多黑曜石出啊， 鑽石 係啦，鑽石啊咁。 你跟我講佢淨係海鹽素，咁然後譬如有啲水晶點解叫水晶啊？因為其實佢一定要有水撈埋礦物質加埋個壓力先形成噶嘛。每種水晶唔同解釋，咪就唔同礦物質咯。甚至乎有啲係有水膽嘅添。咁你同我講， 我想講水膽啊。 係啦，冇水元素咩？我就唔好相信啦，係咪先？咁如果你話， 如果聽眾唔知咩叫水膽，就係個水晶咧，你喐佢咧，佢裏邊個水珠 trap 住個水籃、水籠喺入面咯。 係啊，個水粒粒喺裏面咧，走嚟走去咯，得意。 咁所以點解唔係淨係紫晶豆、白晶醋、雜旋素？係啦，其實本身一定係五個元素。咁哦，你話咁點解關空元素事啊？咁其實本身冇聲音咧，個地你有聽過地鳴啊？其實即係地殼形成移動嘅時候，唔通個地係冇聲嘅？我又唔係好信啫，係咪先？所以佢每一下形成嘅時候，嗰五個元素本身已經存在。所以你想佢 recharge 嘅話，其實個方法係咩？就係、是、想佢翻佢誕生嘅時候嗰度攞翻嗰個能量啊嘛。所以佢記咗一個記憶體，佢唔係儲存咗地元素嘅，淨係佢儲存埋其他嘅元素喺度。 咁啊，同埋好似人咁樣咧，啲老人家咧，啲好有錢嘅老人家，啲富豪咧，佢會打咩幹細胞咯，咪就係生命最初嘅生長嗰個細胞咯，係咪？個原始細胞。所以你要個水晶回復翻佢個力量嘅話咧，你要俾翻佢嘅原始細胞俾佢，就係嗰五樣能量嘅淨化咯。咁同埋就係、是。我哋頭先譬如有個女仔都有話啊，我有帶水晶，但我哋 check 咗啲木輪全部都好弱嘅。咁跟住就係、是、OK， 就做頭先個 test， 我俾你揸住撳，佢睇唔到嘅。但係撳咗出嚟佢自己知，因為嗰個係真係佢需要，咁佢咪 test strong 咯。佢唔需要咪 test weak 咯。你明唔明？咁問題係，如果你嗰個水晶本身係冇 activate 到嘅話，佢咪冇呢個效果，即係佢冇啟動到咧，佢同你冇拉更嘅。OK， 嗯， 係啦。咁而脈輪嘅話，每一個脈輪佢所掌管嘅嘢係唔同嘅，而佢有佢嘅天敵嘅，而佢嘅天敵其實就係情緒。 每個脈輪自己有一個， 係啦，咁所以就係話，而其實每一個脈輪，我哋講嘅時候，即係我哋可以講無限咁多集嘅，因為佢係橫跨你肉身、情緒，跟住能量。所有嘢嘅，包括靈性都係嘅，即係你啲人打坐又好，咁佢要即係練撮火啊，或者佢要逼氣入中脈去開悟啦，呢個係密宗嘢啦 ，OK， 或者係練 Kundalini，OK，、okay? 係啦，依啲其實都係同你嘅脈輪有關嘅。咁而中醫嘅角度就係講任脈同督脈係兩條，但係其實兩個如果喺脈輪嘅學説裡面，其實係同一條嚟。它的前後，而脈輪它是前後開的、okay? 它前後開的原因呢，是因為一個是意識，一個是潛意識。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自己脈輪這麼弱呢，其實是因為脈輪有七層，每一個脈輪有七層。 還有些人知道自己脈輪弱，因為它弱得很平均。 是啊，他不覺得。 因為其實我們講到最後，其實就算譬如瑜伽或什麼都，其實它是追求七個平衡，即是好像中醫那樣，它追求五行的平衡。其實這個世界什麼都追求平衡的。但是如果那些人，我都成日見㗎，佢全部都好低分，但係佢話啊，你唔講我都唔覺得有嘢喎。咁我話其實都係嘅，因為你都好平均咯，係啦，就係咁咯。咁弱得好平均咧，你唔覺得有大問題嘅，因為唔會話一個搶咗一個付出太多能力。 咪依啲人個可能只會覺得攰咯。 係啦，就是、整體冇乜行動力，又總之覺得好有啲虛弱咯， 好 hea 得咯咁樣咯。 係啦， 係啦。但係即係如果一個人佢係明顯嘅落差好大咯，好似我依啲咧就會好覺嘅。譬如如果我心輪一弱嗰排咧，我係真係翳嘅，我真係好辛苦，因為我個太陽輪一路衝緊上去咧，即係 消防賓大就擋住咗。 係啦，阿消防員一路撞緊門咧，但一路撞唔穿到門嗰個感覺啦，一路通唔到上去，咁我就一路咧個心就好翳啊咁樣。咁而我哋講其實脈輪，因為佢太 interesting， 佢橫跨太多層面，而我哋講係七個脈輪。之餘，每一個脈輪其實有七層嘅，咁所以就話，譬如你睇出邊咧，OK， 你會見到嘅係比較近期啲發生嘅事。 OK， 新 form 嘅記憶嚟嘅 ，OK， 去到中間啲就係話有翻啲時間啦 ，OK， 好似嗰啲樹林咁樣啊，樹齡嗰個輪啦 ，OK， 去到最深嘅時候咧，就係、是、你個 core belief 啦，即係你個家庭俾你嘅觀念 ，OK， 即係譬如有啲人就話哦，有錢啲人有錢係因為佢貪心，因為咧佢打壓其他人，因為咧佢壓榨資產壓榨一個勞動階級 ，OK， 呢一啲字眼。咁你發覺，我有同人哋傾過，你 cast 佢對錢嘅觀念咧，如果佢有一啲 fundamentally 即係喺概念上面本身係好偏差嘅、好極端嘅諗法嘅時候咧，佢同錢嘅關係唔好，因為覺得有錢係一種 罪惡， 一種罪惡嚟噶，係唔好啊嘛。而呢啲人佢係真係會揾錢好困難，因為身體本身係 resist 緊呢樣嘢嘅，因為呢樣嘢係 evil 係唔好嘅，你明唔明？咁所以。個脈輪最深層咧係講緊你嘅 core belief，OK，、okay? 包括埋咧係我哋叫做ancestral 嘅 ，OK， 依一個咧可能我哋要去到能量場內先講，但係就係你家族嘅傳承啊，即係你爸爸媽媽、爺爺嫲嫲落到嚟嘅嗰個 belief 啊 ，OK， 家族嘅 belief 啊，譬如點解猶太人到今時今日都咁強大咧 ，OK？佢哋你可以話基因咁，但係喂，其實任何猶太人嘅基因都唔係一樣噶嘛，你明？但係佢哋係成個民族性，就係嗰個 ancestral 嘅 power 好強 ，OK？ 係啦，嗰、那個少數你當係少數民族啦，當然而家唔係少數啦，但係呢個民族基因喺度，係點解中國人嘅奴性咁強咧 ？OK？ 係啦 ，ancestral 嘅都係 OK。咁當然如果有啲人相信前世今生嘅話咧。你的脈輪的最底層其實是牽連到過往生世的記憶，所以為什麼人們做催眠的時候是催得出來的、okay? 為什麼會找回出來，因為其實脈輪是 hard disk 來的，每一個脈輪呢裡面是儲存相關的記憶，而由最近的去到、哦、早幾年、okay? 成長過程去到最入最入的時候，就是我胚胎形成，我爸爸媽媽，甚至我過往生世的記憶 ，OK？ 有些人你話我完全不信前世今生都冇得講，但如果你話你都聽過有人做催眠，是催眠翻去翻前世的話咧 ，OK？ 有很多其實今生的疾病 ，OK？ 你即管食藥打針做手術，你醫不好，因為個 root 根本不是在個肉身層面，佢係。ancestral 嘅 ，OK， 即係喺父母祖先嗰代已經帶咗落嚟依一件事，你可以認為佢係 DNA 㗎，但 DNA 承載嘅其實唔單止係疾病嘅記憶，係包括其他嘅記憶嘅 ，OK， 所以我就話你睇下猶太人啦，你睇下中國人啦，點解猶太人多次被人趕盡殺絕，佢哋都冇事，仲係而家成為最有錢嘅民族啦 ，OK， 係啦，而中國人點解始終都有個皇帝啦 ，OK？係啦， 中軍外國， 中軍外國，即係依一種咁樣嘅集體意識，其實喺你嘅脈輪裡面嘅。所以當你要 clear 嗰個病嘅時候，點解我哋成日都講唔係單純咁簡單，就係話哦，你食藥打針 ，well good luck to you，OK？、Okay? 我見我每日做 consultation， 見太多客人係食藥食極食咗幾廿年都係咁 ，OK？去開刀，開完被子宮肌瘤，開完之後轉頭生翻出嚟㗎啦，又 OK cancer 割咗已經走咗去第二度啦。點解會係咁咧？因為你唔係 treat with 嗰、那個，你淨係 treat with 個標，你唔 treat with 個本啊。 唔係，醫生都講得好啱嘅，基因啊嘛， 基因， 基因啊嘛，咪就係你嘅祖先留俾你㗎。 係啦，冇錯。但係你個基因 exactly， 但係你冇去到，你淨係諗住哦，基因同病有關。你冇諗到原來基因咧係 go all the way， 係包括情感創傷，包括集體意識，呢啲全部都關事。所以你見譬如佛家或者道家成日都講話啊，你要超祭祖先，譬如你做嘢唔順利啊 ，OK， 或者你身體唔好啊，你要做超度啊嗰啲。當然你喂你現今人，你覺得哎呢啲嘢唔科學啦咁樣樣。但如果你一想 DNA 它裝的是疾病，那你有沒有想到其實它可以還裝到其他東西在裡面， 或者我這樣說，你有沒有留意基因的形狀，我中文叫什麼 Double Helix 那個 Spiral， 其實那個脈輪呢左右脈交替呢、就是這個形狀， OK， 即係你哋見到嗰、那個拖白車咧， 哦，嗰條石， 嗰條石， 嗰個棍， 中間有條棍噶嘛，跟住條石咁樣樣去到上邊兩 個槍望住，那個、絕房， 係啦， 咪就係七脈輪咯， 係啦，嗰、那個咪就係講緊七脈輪咯，嗰、那個咪就係醫藥嘅 symbol 咯，其實就係講緊能量層面。係啦，而我頭先其實講嗰下自己就斷咗，就係咧中醫講嘅任督二脈，佢以為係兩個，但其實係一個嚟嘅。而如果你去到最深層去睇咧，佢依個一個其實係三個嚟嘅，係左中右脈。脈中所講嘅左中右脈，亦都係咧，即係我哋脈輪學説裏面都有講中脈咧，同埋 Ida Pingala 就係陰性同埋陽性力量喺你身體裏面嘅交戰。如果佢哋兩個真係打交咧 ，as in 你嘅陰性嘅力量一路壯大，而陽性嘅力量同時壯大，而兩個冇辦法交匯嘅時候咧，就會成為自體免疫功能疾病咯，互相打對方。OK， 好唔好？今日講到依度 ，OK， 隨時上嚟我哋銅鑼灣鋪頭仔啦。咁我哋同時可以幫你哋用脈輪機去 check 脈輪，同時再做咧 energy test。OK， 拜 拜。